听说你和他的窗外天空失眠了，星星还孤单的闪着，原来我最执着的竟是你从来都不在乎的，放开手天突然亮了。不哭了不哭了，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，看着你对阿姨看的电影，哼着你的歌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，谢谢你让我明白失去你才会快乐。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，看着你。